欢迎收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可薇。 各位好，我是张莹。 每年的六到七月是海参的繁殖期，这个时候可以分辨出雌雄，喷出海参花是红黄色的就是雌海参，白色的就是公海参了。 紧接着八月，海参开始下眠，躲在石头缝隙当中修复自己损伤的身体。为了保护海洋环境，保护海参的繁殖，这个期间内啊，是绝对不会捕捞海参的。 等啊等，终于来到十月，刚刚结束下面的野生海参终于苏醒了，正式进入捕捞季。今年海参经历了酷暑高温，能够存活下来的个个都是营养超丰富的精兵强将。 没错，鲜鱼鲜一级品野生海参新鲜到货了，市场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，体验尝新价今天只要799元一盒。一盒里边是200克，大概是40到50头左右啊，隔天吃一头啊，能吃3个月，每头海参只要10几块钱，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，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更加惊喜的是，本档有20个焖烧杯，只要订购海参，就能在本档免费赠送给您。只有20个，可以缩短2倍泡发时间，先到先得。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免费送货，货到付款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鲜芋仙地中海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新鲜到货了，这批海参啊，全部通过国家质检，报告上清楚的写明，16种的氨基酸总含量达到了53.6。 是的，吃海参啊，就是吃的营养，就像鸡蛋要吃草鸡蛋一样。野生海参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它是海底自然环境生长，吃的是浮游生物，每天要在海底爬行运动，那天然的环境下弱肉强食，只要能存活下来的都是精英。 对，也正是因为它是野生的，所以您拿到手啊也会看到，并不是统一大小，也没有尖锐的肉刺。那建议的朋友还是绕道去买养殖海参吧，咱们的鲜芋仙只做一级品的野生海参。 没错啊，不过发过之后的海参还是很漂亮的。做个海参小米粥，做个葱烧海参，海参鸡汤，都是上档次有营养的佳肴。关键海参啊，全家老小都能吃。老人、孩子、男人、女人，或者说上了年纪的您，更需要这些零脂肪、零胆固醇、高蛋白的海参食材来健康晚年。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2018年新鲜捕捞，200克干海参起售是799块钱，送您一只海参焖烧杯，量大有优惠，没吃过的可以先买200克干海参试试看。隔天吃一头，能吃上3个月了。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我们来看到手机尾号4456的周阿姨说，这鲜芋仙海参啊，只要开始吃就会一直坚持吃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吃的少一点，吃的好一点啊。是的，我同意啊，不要大鱼大肉，低脂肪的海参老少皆宜。还有0251的杨阿姨说，以前买保健品回家，女儿只找我吵架，现在买了海参回去，家里人都很满意。 没错啊，作为家里的营养大厨，有的时候啊，真的不知道买什么菜。要合理均衡，要照顾到每个家庭成员的胃口和喜好。今天呢，不妨带点野生一级品海参回家，做个海参小米粥，一人一份，干净有营养，特别是现在秋天啊，全家都能温和滋补。 是的，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咱们要吃啊，就吃野生海参，来自于地中海的纯净海域的鲜芋仙的海参，不用担心污染，没有重金属，纯天然海水生长，更安全更健康。您现在马上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一盒200克干海参起售799元，再送您一只专业泡发海参的泡发杯，隔天吃一头海参呢，能吃3个月的时间，划算的每头海参只要10几块钱。最后的一点时间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啊，今天10几块钱吃野生一级品海参，马上拨打4007106108，免费送货，货到付款，最后的30秒钟留给您来拨打电话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

你见过路边大排档有做海参的吗？那肯定不是一般的食材能比的呀。 我姥爷身体不好，我舅舅每年都要带点海参给他吃，反正啊这么多年也没断过。 是的，海参不论从生活环境还是从营养价值上来看，都是与普通食材不一样。野生海参生活在深海里，以浮游生物和海藻为食，每年会有夏冬两季的休眠，因此呢，体内需要储存大量的营养物质，比如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苷、海参软骨素等等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营养元素。 没错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海参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。原生态的海洋里面，难免会碰到一些大型的攻击性的海洋生物，当海参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就会吐出内脏来迷惑敌人，又或者是身体被咬食之后，也别担心，因为它很快就能长出一个新的身体和内脏来。所以啊，家里面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，我们都建议您可以吃点海参来保养一下。 嗯，是的，没错了。那考虑到呢，这个下半年呢节假日多，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的，大家都急需一款价格亲民、品质上乘的野生海参来补给。 嗯， 今天呢，抢购时间特别空运了一批地中海的野生海参给北京的听众朋友们，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，一盒200克，大约有40头左右。隔两天吃一次的话，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。本档活动中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的朋友，就可以立减1200块钱，只要799就能订购成功了。而且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。活动只有5分钟了，热线是4007106108、4007106108。 没错，700多块钱就能吃上3个月的海参，而且还是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。时至秋生大涨，又是过节馈赠的销售旺季，这样的价格实属不易。算一算，700多块钱买瓶好酒请朋友吃顿饭就没有了，给爱车保养一下也没有了，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不够呢。但今天却可以给家人补充3个月的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苷和16种的氨基酸，划算下来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，这和平时啊咱们买蔬菜水果的生活开销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营养却大不相同。 嗯， 抓紧时间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有朋友说了，一个月的花费才200块钱，还不够我加次汽油钱呢。 嗯， 给家人的健康做份投资，有什么舍不得的呀？还有朋友说，现在开销大，去趟菜场随便买点菜就是小100，你们这野生的海参一个月才200多块钱，品质能保证吗？ 其实啊，我也碰到过很多购物纠结的朋友，便宜了担心品质，贵了呢又有负担，前怕狼后怕虎的，纠结的问题太多，失去的机会也就更多了。为什么不直接打个电话来试一试呢？反正啊，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不用提前支付1分钱，免费为您送身到家。满意了之后，您再付款，不满意还可以直接拒收就可以了，保障到您的资金安全。 再说了，如果品质不好的话，怎么可以在广播里推荐4年的时间呢？ 嗯， 所以啊，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当您看到这款鲜芋仙海参的时候，您就知道值不值了。产地地中海，品级一级品，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，送人有面子，自己吃营养高。就连泡发海参的问题，今天都帮您一并解决，您还犹豫什么呢？提醒您啊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还只能够开通到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看到手机尾号16265830-7194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，还有一位0041的朋友就说了，说现在吃海参的家庭确实是蛮多的，只是呢我不太会做，这么高档的食材做坏了多可惜呢。您呀不要有精神压力，这海参呢虽然是高档，但也是食材呀，炖汤、煮粥、剁馅、凉拌，怎么吃都可以，没有您做不到的，只有您想不到的。留下最后30秒，让您来抢打热线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隔山遥来